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7号星期二，农历2月初十，北京晴间多云，10度到零下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总书记两会时刻，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 李克强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 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张高丽分别参加全国两会一些团组审议讨论。 广东、北京、上海代表团举行团组开放活动。 特别报道央广帮你问第一篇，深化之年如何发力。 我国10月将全面取消手机长途漫游费。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总书记两会时刻， 请听特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采制央广记者马闯。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强调要爱才惜才。3月5号，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听取了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关于深化教育改革的发言。 14年呢，在考察北大的讲话中，总书记勉励复旦等高校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将牢记教诲，埋头苦干，不辜负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跟殷切期望。 习近平强调，要突破产学研相结合的体制机制瓶颈，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都充分活跃起来。 工以财成，业由财广，要把科技创新搞上去，必须有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昨天呢，我到了这个政协的界别，啊，93、农工、民进、知识分子居多的地方，我在那儿专门讲了个知识分子问题。我说现在啊，你说我们的这个综合实力依靠什么？一个就是物质力量、自然资源、矿产等等；再一个呢，就是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中呢，最重要的还是一个知识型的人才资源。 习近平指出，要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改革人才培养使用机制， 借鉴运用国际通行灵活有效的办法，推动人才政策创新突破和细化落实，真正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更多千里马竞相的奔腾。 此前一天，习近平专程来到北京会议中心，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12届5次会议的民进、农工党、93学社委员。这三个界别的共同特点是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习近平对大家说，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知识分子。他强调，全社会都要关心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营造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社会氛围。 要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广开进贤之路，把各方面知识分子凝聚起来，聚天下之英才而用之。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同知识分子打交道，做知识分子的挚友。 他指出，要充分信任知识分子，重要工作和重大决策要征求知识分子意见和建议，对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对的就要积极采纳。 即使个别意见有偏差甚至是错误的，也要多一些包涵，多一些宽容。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中南海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人民传统友谊源远流长，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柬关系又增添新的活力，得到长足发展。双方要保持高层接触势头，真正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密切沟通交流。双方要深化互利务实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大力推进重点项目合作。双方还要加强多边事务协调，继续为维护地区稳定和中国东盟合作大局作出贡献。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来到他所在的12届全国人大五四会议山东代表团，参加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们积极发言，李克强与大家讨论交流。他说，去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应对困难挑战，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为今年发展打下了较好基础。 中国经济啊，已经有11万亿美金以上的基数了，在这样一种高基数上，今年我们确定了一个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就是6.5%左右，继续实现中高速的增长。我们这样做符合经济规律，更重要的，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是要使中国经济啊跃上中高端，也是为了把大家的注意力更多的放在质量和效益上，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我们中国经济社会这艘大船在行稳致远。 李克强指出，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促进产业转型和经济升级。这方面最大潜力在于激发13亿多人的创造力。要持续推进放管服，大力减税降费，营造推动双创的宽松包容公平环境。同时要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发挥新动能带动作用，催生新的生产经营销售模式，促进经济迈向中高端。李克强强调，发展成果要体现在惠民生上，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对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环保等民生实事一抓到底，让群众不断感到生活有新变化、新奔头。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保质保量完成脱贫攻坚硬任务。李克强充分肯定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希望山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促进发展、推动升级、改善民生等方面走在前列。 央广记者刘乐、肖莹、马闯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昨天分别参加了12届全国人大五四会议和全国政协12届五四会议一些团组的审议和讨论。张德江分别参加了香港代表团、澳门代表团审议。张德江指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家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可喜成绩，一国两制实践取得新进展。在香港代表团，张德江指出，香港社会要进一步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保持香港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香港将举行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这是今年香港的一件大事儿。希望选出符合中央要求的行政长官人选，必须爱国爱港、港人拥护。希望大家继续本着对国家、对香港高度负责的精神，甘于奉献、勇于担当，为国家发展和一国两制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在澳门代表团，张德江希望澳门抢抓国家发展机遇，用好中央支持政策，推动经济更好发展，自觉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继续当好一国两制实践的榜样。俞正声参加了民盟无党派人士界委员联组会，在认真听取委员们的发言后，俞正声强调， 总书记在93民进农工的会上讲了三个问题，重点讲了知识分子问题，给知识分子提了2点要求，一个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二个呢，积极投身创新发展的实践。所以怎么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约束自己，应该是我们大家的共同责任。所有的同志，特别是我们知识分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约束自己，它是有榜样和示范的作用。 俞正声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更好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加重视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广泛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能量。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同心，团结奋进。王岐山参加了青海代表团审议，他指出，青海是三江之源，黄河、长江养育了中华民族，孕育出5000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的最好诠释。 大5000年的历史文化文明啊，和我们的革命文化结合起来，证实了中国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已经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已经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道路、理论和制度。而有中国特色的道路、理论、制度的中国化的根据，就来自于历史的思考和哲学的思考。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来到他所在的天津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在认真听取代表们发言后，张高丽表示完全赞同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他说，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张高丽强调，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4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我们要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武装妥当，提高能力，指导工作。要坚决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朝着更高的质量、更有效率、更加的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张高丽希望天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3个着力重要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扎实做好3去1降1补工作，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做实做好民生工作，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努力开创天津工作新局面。 央广记者孙立、王亮报道。解放军代表团5号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在参加小组审议时说，政府工作报告对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要认真贯彻习主席决策指示，确保部队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狠抓练兵备战，加强各方向各领域军事斗争准备，统筹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在参加小组审议时说，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面貌焕然一新，我军经历了由内而外的革命性、整体性重塑，向着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迈出坚实步伐。这一切根本得益于有习主席这个党的核心、军队统帅的坚强领导。要深入推进各项改革任务落实，努力把习主席绘就的改革蓝图实现好，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央广消息，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13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明确了13五时期促进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规划提出，到2020年，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90%，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政府运营的养老床位数占比不超过50%，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达到70%。 新华社昨天播发综述，自信、开放、透明，两会部长通道折射新风。文章指出，与去年相比，今年两会部长通道多了不少新面孔，仅前两场活动已有近20位部长亮相。如今的部长通道实际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部委回应关切的重要平台，打造开明政府的助推利器。从新闻战场到信息长廊，再到如今高信息量的黄金通道，部长通道的升级完善正吸引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折射两会开放透明新风，彰显更自信的大国形象。 昨天在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北京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上，北京市市长蔡奇表示，北京发展目标就是要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北京市市长蔡奇表示，北京发展目标就是要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那怎样建设？就是要跳出北京看北京， 就是要抓紧编制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要对接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和城市副中心建设，适当提高居住用地及配套用地的比重，而且大幅度地扩大绿色生态空间。 蔡奇表示，要以人口天花板、生态红线和城市开发边界作为硬约束。 人口天花板就是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到2020年要控制在2300万人，生态红线区的面积从现在的73%到2030年要达到75%。城市的开发边界就是坚持城乡建设用地减量发展，已经建了2921平方公里。到了2030年还要进一步减，要减到2700平方公里，做减法中才能有新的建设用地。 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昨天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并对境内外媒体开放。央广记者傅文杰报道。 在昨天的代表团开放活动上，面对时下热门的共享单车的话题，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为其点赞，支持共享单车发展，并表示对于这样的创新举措，政府应当予以拥抱。 共享单车我是非常赞赏，共享单车我觉得已经不是解决1公里的问题，它一定能够很快地成为大城市一种出行的方法。 在回应关于上海自贸区建设的问题时，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长应勇表示，3年多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基本实现预期目标，当前上海正会同国家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制定深化自贸区建设的工作方案。 总的目标是要到2020年把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投资贸易自由、规则开放透明、监管公正有效、营商环境便利的国际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园区。 该方案已经国家联席会议讨论，并经过国家41个部门的会签，最近刚刚上报国务院。 昨天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举行，100多家媒体参加。央广记者何伟奇、李强、郭翔宇报道。 来自代表团的10位代表从创新引领实体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等方面进行了大会发言，其中涉及到三农问题的占到了近1/3。 就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呢，谈点看法和3点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向小梅。 农业供给侧改革，它首先一个就解决品质质量问题，同时又解决局部结构性的产能问题。 在开放日现场，记者还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湛江市市长王忠明。 只有到了一定的规模，我们才能改变我们分散的小型化的这样一种落后的生产手段，才能够实施机械化、自动化，才能够把这个供给侧这样一个改革才具备条件。 就记者提出的如何解决广东区域发展不协调、深化粤港两地合作、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等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回应。 我觉得广东啊，已经过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这样一个阶段，到了先富帮后富，最终共同实现富裕的一个阶段。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啊，要始终注重解决协调的问题，来解决发展当中的不平衡问题。 央广帮你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用改革的办法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列为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之首。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两会特别报道， 央广帮你问第一篇聚焦深化之年如何发力，请听报道。 你好，我是一个钢铁厂工人，能不能帮我问一下，我们厂子为什么被停掉了？ 现在钢价涨了，是不是不用再去产能了？ 还有企业偷偷的复产呢，你们会怎么处理？ 全国人大代表何达平的回答是，钢铁恶性竞争跌破了成本价，必须从国家层面化解过剩产能。 大部分的钢铁企业它都是在亏损经营，我们下决心把它淘汰了，把我们的产品做了更精更特，应该说市场的供需矛盾就缓解了，钢铁价格就开始回升复苏了。 2016年，全国钢铁行业累计盈利超过300亿，寒冬中煎熬了太久的钢铁业等来了春天的脚步。经过了反弹回暖后，今年春天钢铁价格继续上涨。全国人大代表耿学梅提出，必须警惕新一轮库存增加。 目前来说，我们的铁矿石、钢铁、煤炭价格呢有小幅的攀升，库存量呢也在逐步的加大，那么这个要引起我们警觉，不要再造成新一轮的库存的增加。 全国人大代表钟崇武提出，一些地方企业动力十足，但政府牵绊导致去产能之路困难重重。全国人大代表赵克志承诺，绝不偷偷复产投产， 不能因为战事的回暖而盲目甚至偷偷复产投产，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功亏一篑。 哎，你好。现在啊，大家都爱去国外购物，购买进口货，有的时候呢觉得国产货是真的跟不上需求。 想问为啥非要去种粮，能不能种点别的？ 像那些智能家电什么的，能不能做的稍微个性化一点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全国人大代表周云杰说，家电企业正将消费升级作为产业发展的新红利，提早布局定制化生产。 你比如说，有人孩子画画得了个二等奖，非常想把他那个作品放到冰箱，他把画上传上来，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冰箱门，他很高兴。有人是把他婚纱照放在冰箱门上，我们能做到，我们都已经做过了。 陈奇委员认为，从根本上还是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消费带动发展，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新经济发展带来的更多的收入。 全国人大代表巴音朝鲁表示，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了没有，是检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的重要尺度。 我们一定要时刻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切实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防止粮食生产出现大波动。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全国人大代表吕威提出，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是资本脱实向虚的主要原因。 实体经济的发展要降低综合成本，要创新，一定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全国政协委员李稻葵调研发现，营改增短期内是不少企业税负不降反增，呼吁为企业降税。 政府该做什么？第一件事儿，减轻痛苦，确实要降税。降税除了传统的税要降之外，要适当的分权。 全国人大代表李强， 我们确立了未来五年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 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昨天表示，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在全国范围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全面取消国内手机长途和漫游费。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表示，过去两年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先后取消了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内长途和漫游费，为全国范围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积累了经验。 由于呢计费系统改造的相关准备工作需要一定时间，所以呢我们拟定啊10月1号起正式在全国范围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 中国移动今年新建宽带全部采用光纤到户，同时将一带一路沿线全部64个国家和方向的漫游语音资费下调至每分钟9.9。中国移动总经理李跃说，随着资费的下降，客户需求不断释放，薄利多销对电信行业还是有明显的效益。 要确保两个成本不降低，一个就是网络质量成本投入不降低，第二一个呢就是对客户服务的成本不降低。我们有决心啊，在保证好客户服务的同时， 努力地提升企业价值。 提案议案点播，今天的提案议案点播关注房地产领域，请听报道。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机器人。根据网络大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网友对房地产方面的问题关注量最高，其中女性对此更感兴趣，20到29岁人群更关注这一话题。 去年多个城市房价快速上涨，热点城市纷纷开启多轮调控政策，新一年究竟该如何为房价降温呢？全国政协委员黄奇森提议要收紧房地产资金来源。 房地产资金主要还是来两个吧，一个呢就是金融机构的这个信贷的发放融资，第二个销售相当部分都是靠按揭贷款。那你如果这两头呢收紧了，我相信肯定会对整个市场会有影响。 大家除了关心房价调控外，房地产税也是近些年全国两会的一个热点话题。全国政协委员贾康建议要因地制宜，柔性切入， 不能简单照搬美国的普遍征收，它就是在中国要调节高端，可以比较起征点的概念啊，起征点之前的部分免税，柔性切入，可接受的情况下再推进。 在商品房去库存的同时，如何保障困难人群居有其屋也是不少代表委员关心的重点。全国政协委员郝远认为，建立良好的房屋租赁市场才是解决困难人群住房问题的关键。 政府有必要对低收入阶层啊进行以适当的房子补贴，给低收入家庭给予租金，建立起来一个良好的租房的租赁市场。 做客中央台， 全国政协常委、青海政协副主席马志伟昨天做客中央台，对话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元，寻找青海绿色与发展的平衡之道。央广记者周一帆报道。 和马主席是老朋友，因为 从2002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开始，马志伟连续十几年递交与三江源保护相关的提案。2015年12月9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9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16年，青海省政府正式启动试点工作。马志伟说，这是一个质的改变。 国家公园呢，它是把生态保护推向文明的一个抓手和平台。 在姚景元看来，国家公园试点最重要的是对产权的明确。 国家所有，你未经过批准不能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你要保护。第二的话呢，这一块公园的维护、发展、生态的整保护等等诸多的这个国家应当支出。 生态保护与经济开发此前天然被认为是一对矛盾。马志伟和姚景元认为，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中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将考验政府能力。 推的过程中啊，是酸甜苦辣，青海也需要发展， 政府啊应当为他们去研究，就是这个国家公园能够让他能够派生出新的这个就业，而且他这个就业、他这个岗位、他这个工作又和国家公园相一致。 从改善交通的中国高铁到方便出行的共享单车，生活中随处体现科技的进步。2017年，科学技术部将怎样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今天13点做客中央台，欢迎收听。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崔天琪、忠诚，主播方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汉风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中国之声，责任至上。北京时间 七点整。